千世界，小小环球，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睡梦常来，睡梦常。孟良、张飞比刀枪，陈鹏、马武战吕布，多亏罗成内杆枪。开黑店的灰太狼，哎，哪有啊？你看，哭倒了长城的孙二娘，这也不对呀、啊。大破天门阵，那是喜羊羊啊！穆桂英挂帅保大唐，这是差了朝代了。嘿，孙大圣又把炊饼卖哦，去山东啊！大闹天宫的是小货郎，嗨，完全不是那码事啊！当然，这个把这个人家这个过去的评书艺人啊，相声演员，他那个定场诗，我这儿是借用过来，那、啊、就是暖暖场，稍微的做了一些修改，请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立新。方便的话呢，麻烦您拿起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这个听听 FM， 用它就能够及时的了解新闻时事啊，收听北京电台全频率的节目，外带的顺带手，您再把这个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关注了啊，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不断更新的新闻您就能及时的知道了啊。马瘦毛长蹄子胖，两口子睡觉争热炕，嗨，这一定是老两口，对呀、啊老头要在炕头上睡，哟，干嘛跟那儿睡？你看那儿那儿暖和，老婆呢，她偏不让啊。老头说：“那是我捡的柴啊，啊，老太太说你少来，这是我烧的炕。”老头说：“我是偏睡偏睡偏要睡。”老太太说是不让不让就不让。老头急眼了，呵，抄起了桃灰耙。啊，这都农村的事情，对呀、啊，农村那过去那盘炕嘛，盘土炕，哎，底下烧火热炕，老头抄起了这个耙子，老太太呢不含糊，拿起了擀面杖，嚯，这二位啊，老两口子插招换式，乒的邦当打到大天亮，挺好的热炕，您猜呢？甭猜，谁也没睡上。这个闲言少叙啊，这个赶到周末了，周末呢咱们话里话外呢当然也是读报啊，给各位说新闻，但主要是讲故事，没有那么多时效性强的新闻啊，这个平日里呢都跟您说了，那么到周末呢当然也不能说没有新闻啊，周末也是有新闻的，哎，这个有报纸内容，有报纸内容上呢可能是登出来啊，咱们这是过了那么一两天呢或者更长时间，哎，跟各位说，但是告诉您并不过时，为什么呢？有些像工作啊，像北京城市管理有很多的工作，多咱说都不过时，哎，它这是一个长线的事情，那你比如说了，就这个电动自行车这管理啊，说那个现在咱们要求了啊，这个超标的这个不能上路了啊，这个也不只是交警啊，这个在路口查不查咱也得明白这个事儿，那电动自行车那超标它不安全啊，包括那上楼充电，那你看它就引出火灾来了吗？北京晚报说的啊，说有那样的，它是图些这个电动车快，有听众啊，这头几天的事儿了，在咱们那个聊天室里头啊，这我还得多说一句，您那个关注这个就是下载这个听听 FM 之后啊，不单能不只是能听这个咱们电台节目，包括话里话外，话里话外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呢打开这听听，这里头有一聊天室，进聊天室跟听众很多热心的朋友跟这儿互动交流，这就说下了，有的朋友就在这聊天室里面，就那因为前几天我就说到这个电动自行车这事儿，那说现在你按这规矩来说，那电动车的速度还是慢， 他嫌这慢。啊，你骑电动车不就图习快吗？图习快。电动车有些地方经常是逆行，闯红灯啊，又是什么人行横道，蹭蹭蹭，滋滋滋，嗖嗖嗖。你赶上行人，大人孩子，尤其是上年岁的妇女小孩，你真要是撞上，这得了吗？就说这事儿，他这个速度本身来说，这国家对这个电动车的速度是有规定的，有限制。但是呢，嘿，搁不住那有心之人。有心人好啊，那但是他那心眼的那得用到正地方啊，啊，他用哪儿了？你看，不是说了吗？你这电动车是有限速的，啊，那骑不了那么快，没关系，咱呐前脚电动车按规矩来，我走程序没有？走流程了没有？买了电动车之后，我上牌没有？上牌了，上牌之后，上牌之前，咱先别改。改了麻烦，上不了牌了。上牌上完牌之后再说。哎，找熟人是怎么着？有干这个的，我就把这电动车的限速本儿解开了。嘿，我就上了天了。哎嗨，也不至于，就说快呀，滋滋，这好家伙，风驰电掣。我在街上不止一次就看着这种明显速度特别快的电动车，看着真吓人。他到处乱窜，你要说机动车有快有慢，对，但是呢他得按照顺序这行走。一般来说啊，尤其主路干道上，逆行的机动车你是见不着的，但是电动车可以。不是可以，他能够做到，不可以。您别听错了啊，我可没说电动车能逆行，不能逆行，什么车都不能逆行。但是他，哎，你看你，我到处乱钻呢，啊，家伙，这速度再给提高了，行了，这就是新的安全隐患。你看，啊，包括有时候有些托付，有些提醒，这个到什么时候都不过时。中消协提醒，这实际上他当时说这话的时候，针对的是双十一。啊，有朋友说双十一都过了，双十一过了你不上那网站上电商平台上买东西吗？他过了双十一他就不促销了吗？促销您记住了，中消协说了，这实际上是以往很多的经验和教训证明了，有些商家所谓那促销价并不那么实惠。哎，有那个，我就跟您举过那例子，那真有，就是他，哎，这个商家他比如说他有一个直播带货，哎，他在直播带货里头他给了你一个价钱，然后他告诉你呢这是优惠价，优惠的，他可没跟您说是怎么优惠法。你要是倒回去找人厂家，厂家说他这可不对啊，他这大幅度提高了我们这商品的这个零售价格，经销商可以适当的提高你这个产品的价格，但是他这提高离谱。那人说那他这优惠怎么说，他按照出厂价他可没优惠，他当然了，他比那贵多了，哪儿优惠了？人家呀，人家在比如说某个电商网站上他自己注册了一个电商，但是呢他这在这个网站上，他这电商里头同样的商品他给自己标了一天价，那人谁买？对，他知道你不买，没关系，他在他那个直播平台上他说了，哎，我这可便宜啦，比那个网上便宜好多。他说那网上价格是他自己定那个，他跟这儿玩了一文字游戏，哎，跟你这抖了一团儿。你家可能不明真相，以为哟我真是，哎呀，真太好了，又都便宜的不得了。厂家说了，他那个价格比我们这出厂价高太多了，所以我就说这个所谓的什么促销未必就真实惠。您就是您需要，您就看货比三家，觉着合适您就买，不一定非得奔那个实惠呀，不是，不一定非得奔那促销价去，他那个就是为了吸引你买东西下单。哎，对了，你瞧，咱就得多一点消费这方面的智慧。接下来给各位讲一个精细化防疫的故事，啊，那位说听出来了，咱们这个故事里头带着精细，不对， 那这个之前啊，咱们说到这个城市管理的时候，那就说到这个精细化，因为这广播这也难免让有些朋友呢，给听岔了。他是这个这也是有原因的啊，也不能埋怨人听众，听众有人家道理，因为咱们这读报节目里头呢，偶尔的，对，也不能叫偶尔，是吧？就是一小段京剧。哎，在这里头给各位放一放，哎，读报的过程当中，就算是间歇吧，啊，我也印印场。哎，对，那位说还没听说过拿京剧印场的，我就说嘛，哎，就是打个比方。所以说呢，我这节目里头一说精细化管理，有听众就说：“哟，你看怎么还精细还管理上了？你这不挨着？这个精细是精致的精，细致的细，精细化。”管理城市这种理念，哎，这个理念同样适用于防疫。越是防疫，到了看节儿的时候，哎，精细化越是应该时时刻刻的贯彻在咱们防疫各项工作的里头，细节决定成败。有的时候，当然现在来说啊，大数据。对咱们这个社会管理，包括防疫，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这个东西呢，它毕竟是依靠网络，哎，就是依靠机器，不是，那是电脑，电脑就是机器，啊，电脑跟人脑肯定那还是比不了，哎，对。所以说呢，这个大数据的管理，给防疫可以说是如虎添翼。但是呢，依靠。技术的优势，这个只是啊，咱们说加强防疫手段之一。其实呢，哎，说到底，还是要认真负责。哎，这个里头分毫都不能有差池。你就是差一点儿，哎，他那健康宝都过不去。哎，健康宝，对了，这个健康宝啊。现在有一项新的功能，弹窗儿，啊，怎么叫弹窗呢？说你到什么地方，啊，人进去之前说你扫一下这健康宝吧，一扫本儿，本来是应该出了个绿码，啊，这没有异常，这就可以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它会出了一弹窗，是绿啊，是黄，是红码，这个还没有，你看不见。首先出了一弹窗。弹窗上写着：“啊，说你啊，由于您近期可能到访或者途经疫情风险地区，北京健康宝暂不能确认您的防疫相关健康状态。”哟，不是那位说，那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您记住啊，你听人这个健康宝它这个提示，这就很严谨。没说你一定是经过了有疫情的地方，要直接就确认你去了，那就是黄的，黄码，或者是甚至于啊红码。他告诉你这弹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数据还不能够确认你到底是去了没有，啊，存疑，这个你得再去倒查一下，啊，你得去倒倒根儿，你自己得跟。有关的部门得联系联系，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情？这就叫弹窗。啊，当然这个一般是碰不着的啊，但是呢，就即使碰上了也不要紧，您别害怕，您就直接跟人这个12345啊，或者是这个12320，这是北京公共卫生热线，您跟他们联系，把这情况前前后后说清楚，人家会给您查。当然，如果是外地来京的，或者是这孩子年轻吧，啊，小孩儿、中学生哟，又是赶上前段时间，这个咱们这疫情啊，相对紧张一点的时候，什么时候呢？正是那10月底，啊，对，那几天那是啊，嚯，这有病例了，啊，这时候。单说就那段时间，某天下午3点多钟， 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16庄站派出所接到报警求助。这我跟您解释一下，一般来说呀，报警都打110啊，当然人家那个，如果您是辖区，说咱们户口所在地，您住什么地方，有点什么事情，他那个有些个小区呀，物业他有那个就是咱这辖区派出所的联系方式，也可以直接打派出所啊，最好通过110派活啊，说您这个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助啊，打给其跟人家一说啊，行了，您这个把联系方式姓名留下来，然后呢我们找这个有关的部门，就有关的派出所，民警会跟您联系。哎，就这样。所以说呢，说是找这个16庄站派出所，那肯定是110派活派过去的。哎，就接到群众报警，打电话求助的两个年轻的小姑娘，一个17岁，一个16岁，一个姓王，一个姓李，咱就简称小王小李。16、17呢，就是上高中呢，中学生，俩女中学生。打电话跟民警就说这事儿，哎呀，你看这事儿闹的，你们走不了了，哎呀，大兴机场你进不去，哎呦，这着急，哎呀，你看我这飞机也这肯定赶不上了，我这，哎呀，这别着急。接待他们的警长姓刘，刘警官，啊，刘警官说：“你们别着急啊，把这事儿前后后说清楚，怎么了？哎呀，我们这健康宝出问题了，又出什么问题了？这俩姑娘啊，这段时间就咱们这个事情发生那段时间正在北京玩呢，啊，到北京来游览，玩的挺好啊，这儿那儿都去了啊，什么什么景区吧，景区，啊和天安门啊，我估计啊故宫啊，反正都得去。哎，商量好了，咱这个买了飞机票就是他们打电话报警那天的下午的航班要返程。”刘警官就问了：“二位姑娘是哪人呢？”啊，我们是湖北的，湖北襄阳人士。哦，襄阳的，哎呦，襄阳是个好地方啊！对对对，百万大军困襄阳，外无救兵，内无粮。嗨，您说那是定场诗？对对对，定场诗，襄阳啊！你看当年那是吧，黄蓉和郭靖两口子战斗的地方啊！嗨，那是小说，对对。就说这二位姑娘由打湖北襄阳而来到北京来游玩，那这个过了一个很愉快的假期，谁成想要回家了，大兴机场碰上麻烦了。你现在进机场啊，至少扫码测温，这是少不了的。这二位姑娘呢想挺好，他们有那个手机上有北京健康宝，还知道，这到北京来都得有这个北京健康宝，到哪儿去都，他可能也是之前也去过哪儿玩什么，这都得扫啊，都没问题。他来那地方低风险地区，他到了北京了，您记住啊，他到北京经过的地方也是低风险地区啊，所以人家这个就想挺好，买了飞机票到机场扫码测温，然后就进机场，然后直机啊。疫情期间啊，机场对乘客的要求是提前2.5钟头就得到机场直机，也是特殊时期啊，为了大家能顺利出行提供的方便啊，就托付您早点去，尽量早去，越早越好。这二位很早的，就没到2.5钟头呢，提前恨不得得更早就到了机场了。俩人还说呢，哎，你看这回北京啊还行啊，玩挺好，当然这个这几天哟，你看这个防疫这个情况又紧了，哎呀，这真是啊，有病例了，那赶紧啊，这踏踏实实先回去啊，这个以后有机会再来啊，这挺好哟，这个首都北京，哎呀，古老的这个都城，行，哎，到了，说着话间到机场门口了。哎，人家有那个测温扫码的地方，过来，哎，来扫一下，好，放心，没事。俩姑娘还说呢，你看我们这回哪儿都没有去，就说呀，那个新闻里头说那些个那个 有病例的地方都没去。哎呀，我们没事没事，不要紧的。我们这之前去饭馆什么地方吃饭都是绿码啊，你看来来来，这回肯定也是绿码，这可不是吗？哪儿都没有去那些个有风险地方，肯定绿码嘛。本儿，哎啊，坏了，这一扫不要紧，刚才我说那弹窗蹦出来了哟。俩姑娘傻了，这什么呀？这我们去哪儿了？说话都有点结巴了。工作人员一看，哟，姑娘，这个对不起了，这个你们反正这种情况你们是不能进机场的，不能进机场。可是我们这飞机票都买了，我们这飞机等着值机呢。那这没办法，这个，这哎呀，这那您赶紧得想办法了，你。赶紧啊，去了解一下，问一下去吧。反正现在你们这弹窗这进不了机场。哎呀，这事儿闹得黑。俩姑娘就琢磨，怎么回事？我没有去呀、啊，这新闻里面说那些地方都，就那个防疫那发布会上，啊，就是上午的那个广播电台，啊，原来有一读报节目，后来人发布会来了，给冲了。啊，对，那说的那些地方我这都没去呀、啊、怎么能健康码怎么突然间就异常了呢？哎呀，这个时候是俩人着急，但是这两位女同学啊还是很镇定啊，他们也知道这个应该是咱们的通过有关部门啊咱们调查了解，这按说不要紧啊，没去就是没去。但是呢但是他有一件事儿，就估计是来不及了。什么呢？这飞机可能得，要不这航班取消，要不改签吧。为什么？你想，他这时间到了机场，你里里外外这么一找一了解，这一查肯定耽误时间，提前两个半小时值机，你就算是把这时间都用上，也未准就一定能够把这事儿解决了。这要耽误下来，这航班就误了，那不如先取消航班。俩人商量好了，这样咱们先取消航班，然后110是报警求助，打电话打过去，那边呢就安排这个刚才说的啊，哎，16庄站派出所负责这事儿的是刘警官。刘警官把这个前因后果听完了之后，别着急，也是那话跟姑娘说，你们啊踏踏实实啊，把情况告诉我，我这儿给你们处理，我去给你们找去，啊，去了解去。你们确定是没去过，就是咱们那个新闻里头提到那些个地方没有？肯定没有。行，打12345，这个替这两位姑娘了解情况，把这情况讲清楚，叫申诉。那说没去过那地方，他这弹窗怎么办？然后又通过12320。公共卫生热线啊，然后把这跟这俩姑娘说，把你们经过的地方仔仔细细。刘警官说了，我这也是，这算是半拉流行病学调查员，流调了，流调就干这个，就是把你们啊去过的地方，你们大概是哪天，最好有准确的时间点啊，你们到过哪儿，是酒店呢、啊、社区呀、啊，啊，这个，或者是一些个旅游景点啊，哎，都告诉我，按照这时间顺序，按照这时间轴，我呀，我一点一点的给你们倒。就什么意思？就是说得找到这节点，在哪个地方、哪个坎节上出的毛病。如果说这二位姑娘说的是实话。当然刘警官说了，我相信你们。可是呢，毕竟这健康宝它显示这个状态异常，咱得弄清楚怎么个异常。哎呀，真是，你看这俩姑娘也害怕了，哟，这玩意儿别回头，我们这 无意之间是不是机关，别含糊。刘警官说了，就怕这个，咱一点点找，找出问题的这个最关键那点在什么地方。就跟大夫看病似的，找您这病灶了，哎，然后咱们根据这个来解决这个事情，好不好啊？把这情况告诉我，你们都去过哪儿？一点一点给他倒啊！你想，他这个涉及这部门就是好几个嘛，住过的酒店， 那到北京来玩肯定得住酒店，打尖住店啊，这个社区就是他那什么酒店啊，或者他活动区域跟着有关系的社区。文旅局干嘛呀？你看文旅局吗？你到什么什么地方去啊，涉及到的包括景点啊之类的，哎，这些个都得去到这文旅局去哎，去了解。还有一个地方叫平安办，这很多家单位，你要是把这个来京人员他的这个行动的轨迹捋清楚，好几个部门都得给他提供这个信息，一家一家找，最后啊，嘿，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民警很认真，就这么一点点倒。这您记住啊，这就是那一天，其实都不是一天，他打电话过来报警求助，下午3点左右开始给他找，那就之后了，这事儿倒清楚了，基本上就擦黑了。这个整明白了，整明白了。所以我说啊，您说这大数据啊，什么系统啊，各种的什么这个留痕呐、啊这些个包括扫码测温呐、这些个，哎，这个都是技术这方面的优势，助力咱们防疫。但是呢，说到底闹了归齐，管理管理，精细化的管理还看谁呀？看人。回头你这个，你这粗心大意，或者你这管理上什么地方有缺失，缺这一环，行了，这俩姑娘耽误在机场了。是因为这个？对。你说你看感情真是，不是那个说正格的，因为什么呀？嗨，没说清楚，这怪我啊。怎么回事呢？最终这警官把这事儿弄清楚了，就是这俩姑娘到北京来玩不是住酒店吗？酒店管理不规范。规范的管理流程是什么呢？旅客入住之前办这入住手续，人家得让你啊，一个之前是要求你登记身份证，现在呢包括扫码测温都有，然后要把这个旅客的入住的信息向这个他们这个所属这社区平安办，平安办在社区向平安办上报啊，这有一旅客住在这地方了，基本信息报给平安办。可是呢，这酒店呢是怎么想的咱不知道啊，我估计就是，哎呀，这太忙了，别着急，回头再说，这没事，不碍事。他这儿没把这姑娘，这二位姑娘，这两位学生入住信息报给平安办，等于他这段行程是缺失的。就因为这个，绿码没了，弹窗来了，哎呀，感情是，嘿，总算是弄明白了。弄明白是弄明白了，这天也黑了，到了当时就这问题完全都弄清楚了，当然这个咱说啊，这酒店得接受教训，不行咱得批评教育，以后可不能这样了，你让人耽误事儿啊，是吧？当然这个民警这边呢也是这主要的任务，主要工作是帮这二位姑娘赶紧把这事儿弄明白了，又是沟通啊，又是协调，到了晚上6点，这俩姑娘健康宝恢复正常了，刷一下吧，本儿，你们说别吓唬人啊，绿码来了，嘿。不过呢，时间也晚了，这个警官跟这二位姑娘商量，说现在啊，这时间晚了，不如呢，再留您在北京待一宿，那干嘛？你听我说。这个因为这个时间晚了，是你们还可以赶飞机，但是呢安全起见，咱不如加个双保险啊，你们呀晚上了不是吗，给你们联系啊，就近儿啊什么地方，哎，有那个晚上还有那个就是开门做那个核酸的那个医疗机构，你们把核酸做了，你们第二天清晨起来拿着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哎，这边是健康宝绿码，踏踏实实的踏上回家之路，这岂不好吗？ 俩姑娘一想，得嘞，就听您的。这就后面的故事就不用多说了。两二位姑娘第二天顺利的返程。最后了，咱还不忘说一句，北京欢迎您再来。哎，凡事都是精细化，哎，这个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这个故事呢，来自于北京晚报。得嘞，不多聊，感谢各位，接着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 Si jamais vu d'amour fragile, j'ai toujours donné tout. Toute seule au bout de moi, je t'envoie ces quelques mots. Moi, je suis celle qui s'est perdue contre ta peau quand on se cachait près des bateaux pour mettre nos corps à nu. Un jour, il y a comme ça.Qui grandit, on se comprend pas toujours soi-même. Et un jour, on aime. Oh non, non, non, on s'oublie pas comme ça. Tu le sais pas, mais je garde en moi des bouts de toi.C'est la vie qui grandit